Hello， 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我们这期节目这个话题真的是好有回忆啊，让我一下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 啊。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又坐上时光机穿梭回我们学生时代了，是不是？ 对啊，就是聊一聊你在学生时代暗恋过的那个同学，曾经让你心动的那个人。 对，哎呦，聊到这里我就忽然想起来，我很羡慕那种就是校园里有校草级人物存在的那种学校，就像现在有很多选秀小明星啊，都是很小的年纪嘛，就是上初中高中啊就已经很出名了。然后我就经常在想，他们在学校里会是那种让很多女生都心动的存在吧。 确实是这样，我觉得学生时代有一个人可以拿来崇拜，可以追赶，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事儿。就是有一个特别优秀光芒万丈的人，让你以他为标杆不断的成长，就算最后可能没有和他产生怎样的关系啊，或者是产生怎样的故事，但是你因为他，你的青春会变得和一个人的时候不一样，我觉得这就是有意义的 啊。对啊，是，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够让自己默默的去变优秀，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来看一下大家的故事吧，看大家的青春中有没有这么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存在呢。 嗯，先说音乐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刘美玲的《慢慢靠近》。慢慢靠近那个人。 一点一点甜蜜在心窝，疲惫都忘掉，烦恼全无效，心不痛的跳。 从开始到现在，他说呢，不仅是我们班的第一名，还是年级的第一名，学校有名的学霸。而我呢，算是普通的一名学生吧，不至于是学渣，但他肯定认为我是，他说是学渣吧。他说喜欢了他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现在呢大三，然而呢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。那种你暗恋的心动的人恰好也喜欢着自己的感觉，可真好。 哇，上来就是一个大团圆啊， 大团圆大圆 圆满， 一大把狗粮向我们砸来。 闭上眼，心动都听见，不怕倦，奔向幸福终点。你就是我的全世界，说爱我心不灭。疲惫都忘掉，烦恼全无效，心扑通的跳，再近一点就听到。你暖暖的笑，柔软的拥抱，不会怕吵闹，你的爱让狂野。全无效，心扑通的跳，再近一点就听到幸福的味道，慢慢去寻找，就算会吵闹，爱永远是唯一解药。 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于陆小草的《爱爆炸在这个星球》。 哦，这个歌名真的好有意思啊！我看到这个歌名就觉得应该是个很甜的歌才对啊。 这是很甜的歌。 嗯，庆女奇书，她说呢，那个同学呀，他是过了很多年依然会出现在梦里的人。哎，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。哎，我经常会梦到我小时候出生的地方，或者是经常梦到我上学的时候的样子，就是总是这种场景在梦中出现的几率会非常大。 我想说莫大人，你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，会不断的想起以前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说起来也是挺奇怪的，我也是会经常做梦，就是我完全就好几年都不会想到的一个人，哎，做梦梦见了，我有的时候真的是 突然出现了。 对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难道我很想念他吗？也没有啊，那为什么会在梦里见到呢？就很奇怪。 看来是冥冥中潜意识中曾经想过他。 我就是觉得那个大脑的回路有很多吧，可能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沟沟里就开始有故事了，就开始梦到那个人了。 可乐特好喝，他说呢，数学考试的时候他在最后一排，我在第一排，那次考试特别难，我都不咋会写，然后就看见他居然提前交卷了。 走出班门的时候扔了一个纸团给我，他把答案全抄给我了，那一刻我心动了。 对， 好酷一男的。 对，让人心动的是那个考场上可以给你传答案的那个人。 嗯， 默默的再循环一遍时间的奥妙，让我和你相遇就好。 下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《布布脆》， 这个歌名也是很可爱了，布布脆。 嗯，对，哎，是布布脆还是波波脆？ 就布布吧，布布脆。因为现在有一个那个明星很火叫卜凡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然后我的这个应该是念卜吧，我的灵感来源于他的名字。 好吧，就当是这样好了。 对。如果不是的话请大家也不要骂我们。我们很脆弱。 这两个没有文化的人。 对，南巡945他说只一眼便是千秋万世。哇，干嘛说的那么深奥？哦，是说那个人让自己看了那么一眼就已经是千秋万世，就能够记好几个轮回了。 对，突然让我想起一首歌一眼万年，看到你一眼就永远记在心里了。 深情之爱怎么永远不变。 对对对，就这首歌啊。哦，这个同学他的故事有点意思啊。越来越好的钢丝儿，他说呢，我倒没有喜欢同学，我喜欢上了一个老师，他的笑好甜呀，有时候看到他的笑感觉一天心情都好了，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上他的课和他见面。今年7月份他的老婆就要生孩子了，希望他过得幸福吧。感觉一直都是喜欢这个老师，错过了身边的男同学。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，就是我喜欢你，但跟你没关系，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 我不打扰你。 对的，对的，看到你幸福，我也会很开心。我觉得真挺好的，把这份爱放在心里面，这样永远对一个人有所期待、有所敬畏、有所尊敬哈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一份情感。 嗯，对。 肥鹅帮他说呢，讲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，也许是开学第一天他是第一个对我笑着打招呼的人，也许是当我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偷偷告诉我答案，也许是看到他打篮球的样子实在是太阳光了。不过呢可惜的是直到毕业了也没有告诉他一声你知道吗我喜欢你。 又是一个甜甜的有点悲伤的暗恋的故事。 嗯，就好像那个很经典的场景，就是只是那天阳光正好，你穿了一件我喜欢的黄金衬衫。 闪瞎狗眼了呀。 对，全是黄金的衬衫，所以我爱上了你。今天的第四首歌了，来自于房东的猫，云烟成雨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，很有青春的味道。 是夜深，治疗失眠梦呓，那封手写。 这个作词人也是我一个好朋友，胖胖是我男神。他说呢，我在靠窗最后一排坐着，感受着初夏微燥的风，耳边突然传来爽朗的笑声，惊鸿一瞥，我沉醉了好几年。说的是那个人啊， 对，应该是人的面还没看到哈，声音先到了，耳边传来爽朗的笑声，然后就看到了那个让你记一辈子的人。 嗯，看来这个朋友也是个声控啊。 影艺系彭于晏他说呢，学生时代那个让我心动的同学就在我身边啦，哈哈。啊，看来你们在一起了。嗯，对，炫耀，赤裸裸的炫耀。 真好。对，其实很多都是在学生时代在一起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，叫陪你穿着校服到陪你穿婚纱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木普四他说呢，他是我见过最神秘又最干净的人，清晨到教室总会看见他在我桌上写下的早安，晚上总会拿到他偷偷塞来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好梦。他等在教室门口说我们一起回家，然后低头认真地问我，可不可以摸摸你的头。天呀，太酥了吧，太酥了。 不可以，因为我今天没有洗头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每天洗头啊，洗头是多么的重要啊。 对啊，万一哪天你喜欢的人要摸你呢，是吧？ 对啊，当你的男神或者女神想要拿手来摸一摸你的头的时候，完蛋了，然后从此天涯陌路人。 下一首歌来自朴树的一首非常老的歌啊， New Boy， 但是现在听来觉得还是一个很现代很洋气的一个旋律啊。 其实以前那些老歌呢，有一部分啊现在听起来都还很洋气呢，就会觉得说无论是编曲还是旋律一点都不过时。 好前卫啊，只能说。 七幺幺他说呢，有一次深夜我清空手机内存的时候呢，一不小心把音乐播放器里的歌全删了，内心无比幽怨。我给他发短信，我说我不小心把我的歌全删了，发完准备睡觉，没想到呢几分钟后我收到他的短信，他说我把我的歌单也清空了，平衡了没？哎，心动。 哇，真的是挺感动的啊，就是一定要和你一样，这样你就平衡了。 没啊，要我的话我就不会觉得感动，我会觉得我会想让男生说没关系，我把我听的歌传给你，我们一起听一样的歌就好了。 对，就不一样的做法都还不错。 因为两个人都清空歌单，那你说两个人听什么呢？干巴巴的坐着 听酷我音乐调频啊，都是你们喜欢的歌。 对，所以这个故事应该还有最后一句。 来一起听音乐调频吧。 嗯，许大家他说呢，他喜欢穿白衬衫黑裤子，特别注重发型，长相奶狗奶狗的，笑起来特别温暖，人缘也特好，会逗女孩子开心，也是会撩了。当初就是因为他的笑容和温暖心动的，他的笑容是我青春最美的记忆。 奶狗奶狗 的，活在青春里的一个人。 对，现在嗯，形容男生帅哈，有一种说法叫做小奶狗和奶狗和狼系。 对，小狼狗。 对，哎，木兰，你是小奶狗还是小狼狗呢？我很好奇这个问题。 我应该是小暖男吧。 暖男是哪一类？中间嘛。 小暖人 儿。我的 天哪， 我的那个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。暖人儿。 都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，打扮漂亮，十八岁是天堂，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。哦，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，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。爸爸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俊奇的《我多喜欢你》，你会知道。 嗯，我知道。小强，小强，韩小强，他说呢，从高一到研三，刚开始的趣味相投，到逐渐成为他的男闺蜜，一直以来都想做你坚强的后盾，哪怕你在难的时候也陪你挺过。希望如此可爱的小姐姐赶紧解决一下终身大事儿。相比爱情，友情更能地久天长。如果能被读到，希望此时的背景音乐是陈奕迅的《十年》。 嗯，好的，我们今天节目中破例为你点播这首陈奕迅的《十年》，听好。 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，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 这个朋友啊，他说可能让我心动的就是同桌吧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，就像胡夏的那些年的歌词里说的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 嗯 嗯， 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个电影，也喜欢这首歌啊，要不然我们也放一下这首歌得了。 好的，接下来请听胡夏的这首《那些年》。 嗯，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 哎，不过我说起来这个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，我的这个回忆里哈，也有这么一位男同学，他坐在我前面，然后他就上课的时候经常就是做小动作呀，不是踢踢我的脚，就是戳戳我的桌子呀什么的，就是反正就是找事儿那种。我一度以为他很讨厌我，我都要叫家长了。但是后来某一天，我就听别人开玩笑说，哎呀，他是你的开心果呀，哎呀，我就猛然发现他是不是喜欢我，就是忽然间会想到有这么一个男同学的存在。 嗯，其实特别是男孩子小时候呢，不知道怎么对一个女孩好，喜欢她的方式可能就是欺负她，引起她的注意， 就是想对，引起她的注意，然后多关注关注自己，跟自己哪怕回骂几句，对不对，也是值得的。 嗯，再来分享一个啊，他说呢，高三的一个上午语文课，我看着坐我身后的那个男生打瞌睡， 小鸡啄米时点头，特别搞笑。太阳穿过窗帘缝隙照到他脸上，他睁开眼睛看到我在看他，很自然的就笑了。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笑得最好看的一次，老夫的少女心呀、啊、 这是偶然的一个瞬间发现身边男同学哎，不为人知的美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，就是不被人发现的一个美吧，可以说是美吧，就是一个秘密地带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发掘了。 嗯， 再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了，他叫做一名默默，他说高三那年呢，学校有篮球杯比赛，下午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，我们匆忙跑下去围观，看了一会儿呢，突然下起暴雨，就是那种没有预兆的，全操场的人都急忙跑向教室，我也赶紧跑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有个衣服在脑袋上，原来是他脱下自己的衣服搭在我俩头顶上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那几秒有动心。 嗯，真好哎。我觉得其实后面很多留言都特别精彩啊，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就不能一一读出来了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甜甜的校园时期的故事呢，也可以在我们新浪微博中搜索酷我音乐调频那个账号，去看一看我们节目精彩的留言啊。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呢，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青春故事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都有同样的一种味道的关于青春的回忆哈，那就是难忘啊，然后不断的回味，还有就是那个人 心动的感觉。 嗯，对，那个人在你这个整个一生的人生中都会在闪闪发光。 嗯，希望他永远在我们的梦里出现吧，作为一个永久的回忆。 嗯， 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，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发布的微博的征集里面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。我们每周呢都会发送那个话题的征集，希望能够参与进来，下期能够听到你的故事。 嗯，期待大家的参与了，也是很希望能够听到你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你的故事呀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